请掀开经本，第157面啊，倒数第二行。这个在讲到富农闹尊者，他是以学根入道的。文殊菩萨对他的评断啊，说法弄英文，开悟先成者，名句非无漏，云何或圆通？那么富农那尊者，他是世尊会下十大弟子说法第一，前面两句菩萨批评他说，说法虽然是由于学识调弄英文，音就是音声，文是讲文章啊，这个文章并不是写出来的文章啊，就是这个音声呢有条理有层次啊，那么像一桩事理说得很明白，别人一听了啊就懂得了啊，这就是文章啊，并不是说已经记录下来叫做文章啊，不记录也是文章啊，也是文章。说法当然离不开这事出世间法，以这些法了来开悟别人。那么第二句讲开悟先成者，这一句话很重要。成是讲成熟啊，凡是说法文法开悟必定是成熟之人啊，我们一般讲说种子成熟，如果他不成熟，诸佛菩萨怎么给他开示，他也没办法悟入啊。这个成熟不成熟的关键呢，给诸位说，就在放下放不下啊，成熟真正放下了啊，有一丝毫不能放下，障碍了悟门啊。那么像这样的话，在佛法里面呢，可以说听得太多了啊，经论里、语录里面几乎篇篇都是。那么要真放下呢，实在讲太不容易。为什么？好，我放下了，我通通都放下了。你们想想放下了没有？你还有一个通通放下了还没放下，你还有这个东西在，那就不行了啊，还是障碍啊啊。所以说你要放下也要放下啊，真正做的是一念不生 啊，这个一念不生是不生一个妄念啊，妄念没有了，正念就现前了啊。那么这个境界说不出去，所以古德常讲啊， 为正方知啊，只有你自己正的这个境界啊，所谓是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啊，你要没有正的这个境界，总是要给的。那么要讲到正德，佛法教学里面特别注重的眼下正悟啊，注重这一点啊。不能正悟呢，多数都被言语文字啊迷惑住了，啊，又变成了障碍了。那么换一句话说，说法或者是经文，它是帮助我们开悟的工具，你要会用。用得很得法，帮助你开悟。你要不会用，用得不得法，就被这些文字言说障碍了。啊，古德讲啊，词在文句之下，啊，文句变成了障碍。那么这个就是先成熟啊，这一点非常重要啊。幕后两句讲的多数人，一些人不会有啊，就是死在字里行间，死在言语之下，名句非无漏啊，啊，言说文字不是无漏法。要用这些不是有漏法，你在这个里面就证得无漏，这是教学的成功。你在这个无漏法里面，那如何能够获得圆通？禅家把这个文字言说种种开示比喻作什么止喻啊？你看禅宗这个语录啊，啊，名字叫止喻录啊。止喻录是什么？用手指着月亮叫你看月亮，不是看手指啊！啊，你会看月亮呢？月亮是无漏的，手指是有漏的。啊，指着那个月亮，月亮在哪里呀？你老看着手指，啊，以为月亮在手指上，这是错了了。啊，那么这个学佛确实有不少人发生了误会啊。般若在哪里呀？般若在大般若经里面，在金刚经里面啊。如来藏在哪里？如来藏在楞严经里，这早了搞了啊。那么这就是这个意思啊，说明文句被无漏云火或圆通啊。可是初学的人又不能不用这个办法啊。待遇老师善巧的诱导啊，更重要的 是我们做学生的要能善得一知，啊，了解老师的用心用意，啊，吉言说，利言说，啊，那就是吉有漏啊，成无漏法。那么这是学佛很重要的一个关键的所在。这个下面一首是讲啊优波利尊者，他是持戒第一的，持饭但俗身，啊，俗是约束，啊，吃饭是讲戒律，啊，有支持，有坐持，啊，有开戒吃饭，非身无所属啊，既有身，才有这个约束。啊，如果没有这个身呢，谁受约束呢？啊，缘非变一切，因何何缘同？啊，他这种约束只有有身才有这个约束。啊，如果能够破了四相了，无我相、无人相、无众生相、无寿者相，你诸位想想。这个吃饭还有什么要素？永嘉大师《正道座》上说得很好啊，大悟之人不拘小节了，啊，就没有这些要素啊。所以大悟是什么呢？破四相之后，这是大悟之人。啊，破了四相了呢，生死了了，不但生死没有了，轮回也没有了，不但轮回没有了，十法界也没有了，啊，呈现在面前的是一真法界，啊，那么由此可知，这个戒律只能够规范十法界之内的有情众生，啊，十法界之内，诸位也许会怀疑的，十法界里有佛法界，那佛还不行吗？你要晓得，佛天台家的四种啊，有藏通别圆，啊，藏教的佛。还没有见性，那么试问问他要不要持戒？啊，当然要持戒，没见性。啊，通教的佛还是要持戒。啊，别教的佛呢，我们可以说那是大彻大悟了。别教佛相当于原教二行为的菩萨，啊，原教初住就见性。啊，话虽然是这么说，这理上是这么讲，可是就以原教来说吧，初住啊见性，明心见性，啊，四相破了。往上面再深进，还有四十一个位次，啊，到这个妙觉位，啊，既然还有四十一个位次，戒律也不能够缺少啊，啊， 但是他们那种修持的方法跟我们不一样啊，没有戒心的确越缩于身口其实啊，见性之后那个戒心地皆平，不再身口其实啊，身口其实没有约束了啊，实在是起心动念啊，那个境界太微细了啊，所以也是就出显处来说啊，尊者是以戒律来教人啊，那么换句话说，律宗的宗师啊，戒律是大小乘之共同空啊，换句话说，不管你修学哪一个法门啊，八万四千法门啊，没有说是不持戒就可以成就，没有这个道理啊。所以在图书馆的同修啊，这是为了啊，这个方便起见啊，现在真正要是讲戒律修戒律，怕大家都做不到，所以我们选出莲池大师的这个沙弥律仪啊，选出这个两篇啊，那么他这两篇东西等于说戒律的纲领，戒律的摘要啊，以最浅显的文字来注解啊，我们将它引用供养给诸位。这个事情不能读错啊，现在时代呀不相同，只能够劝勉大家啊，我们用感应篇，用了凡四训啊，用这个文昌帝君音智文，就最近这个安世全书里面的啊，希望大家自己发心去修学啊，奠定戒学的基础啊，因戒生定啊，坚定才开会啊，所以持戒是学佛的最初方便，是开会的手段。不从这上面开会，你纵然开了会呀，叫狂会，不是真正的智慧。真正的智慧通通是从定里面发生的啊，那么这一点呢，希望诸位要特别留意啊。要是讲大乘佛法，一乘圆教佛法，那么华严经里面性行品是戒律，凡行品是戒律啊，性行品是初学的啊，凡行品呢就把这个境界又往上提升了一层了啊。古人教我们学华严 啊，将净行品给普贤行愿品啊定为扩松啊，学华严经，他的扩松啊，扫扩念净行品，以净行品来修学，完扩念这个十大愿望啊，普贤菩萨行愿品啊，就是这个最后这个一章别行的这个一卷啊，十大愿望导归极乐啊。那么这两篇呢，实际上就是我们净土宗历代祖师劝勉我们的持戒念佛，就是这个意思啊。那么我们最近啊选读的这个本子，主要就是选的这个两品。啊，为了让大家对于整个华严经有个概略的认识，我们选了楞观。为了啊，在这个乱世当中自救救人，我们选了观自在菩萨这一章。在民国初年，印光大师，这是我们净土宗的祖师，你们看看文钞里面所说的，他劝念佛的同修每一天在早课啊加持1000遍的观世音菩萨圣号啊，祈求世界和平。啊，所以我们这个华严选读就选了这个4篇多啊，可以作为扩充。那么文殊菩萨的意思呢，就是讲这个不是不能够遍满发现的这个办法了，要叫粗心的人啊，粗发心的人依这个来证圆通。都会有障碍啊。那么这个证圆通，诸位要想，证圆通就是明心见性啊，文殊菩萨所讲的这个一点都不错。粗心的人，就粗发心的人，他容易着相啊，稍稍有一点执着就变成障碍。啊，所以我们晓得这一点啊，才真正能够啊懂得文殊菩萨的意思。我们再看下面一段。神通本俗因，何观法分别，念云非力无，云何或圆通。佛弟子当中目见连尊者神通第一，神通是修的啊，修神通啊，完全用的是意识。 实他所对的是法理啊，意语言法尘分别性啊，神通于是乎现前了啊。那么这是我们看一般修神通啊，差不多都是这个样子，这个说的没错。文殊菩萨在此地啊，说的就深了，把这个真相说出来。我们平常看只看个外表啊，譬如说是哎呀某人呢开智慧了，实际上智慧是你本来有的啊，每一个人的智慧都与诸佛无二无别啊。你为什么不能现前？是因为有烦恼盖不住了，你把烦恼无明去掉，你智慧就现前了吗？本有的嘛。马明菩萨在《起心论》里头告诉我，本就本有啊，无明本无啊，无明是不觉，不觉本无啊。那么神通是真如本性的德用，它也是本有的。由此可知，不是修得的。我们凡夫妄想分别太多了，所以我们这个能力呀，没有办法完全透出来。这些菩萨他们修定啊，这个修定要是以中国宗派里面来讲呢，相当于止观，所以这个楞严经没有到中国来之前，我们智者大师他从法华经里面开悟，悟入之后他发明了三智三观啊，那就讲修行用功的方法啊。天台宗的方法是止观，止观也属于禅的一种。在当时印度有一些高僧到我们中国来弘法啊，拜访智者大师啊，看到智者大师这种教学的方法非常赞叹啊，告诉他与楞严经里面我所讲的奢摩他三摩禅貌大致相同啊。于是乎中国人才晓得印度佛经里面有一部楞严经啊，所以楞严经经没有来名字先知道啊。楞严经到中国来之后，你看列在祖师大德门给他做的注解，完全是用天台直观来解释啊。一直到明朝交光大师他才把这个过去人这个解释推翻了啊。这就是楞严真脉啊，楞严真脉那在这个楞严注疏里面讲，那是新派的啊，旧派的像常水为代表的，他们是采用天台的教义啊。那么到教光大师呢，完全不是啊，他提出的也很有道理，因为天台教观用意识，就是用第六意识心所修啊。 而《楞严经》里面的经文这个教义，诸位能看得出来啊，它是要舍利意识心，不用心意识，叫你用六根的根性，用六根根性，这不是天台家的方法啊。教光大师提出这一点相当有见地啊，所以说明末以后这些诸大师注解楞严都采取教光大师这个看法啊，于是乎楞严经的注解就分成了新旧两大派啊。那么我们学这部经不要有门户之见啊，不要存着优劣之见，说个实在的话，教光大师说的是有道理啊，我们要用他那个办法得不到利益啊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心一时离不开 啊反而用天台家那个老注解的时候，我们在这用，就跟那个坛经里面呢神秀大师那个句子啊，对我们来讲有很多有用处啊，时时勤佛事，勿使也尘埃啊，对我们来讲很切实的用处啊，帮助我们啊。六祖大师那个句子，高虽然是高，没得用处啊，本来无一物，你行吗？你能够本来无一物吗？啊，你阿赖耶识乱七八糟的太多了，你没有办法了啊，就是那个东西好是好，太高用不上啊。啊，所以诸位要懂这个意思啊。那么现在我们看的这个楞严注解啊，就是云音法师这个注子，也是依据教光大师的根本啊，所以你把正面打开合起来看一看啊，十分之七是正面的内容啊，另外很少部分参考其他的著述，是以正面为主写的这一部讲义啊。那么这是我在此地特别提醒诸位啊，文殊菩萨这个标准呢拉得太高了啊，就是本来无一物拉的这个标准，写实用根拉这个标准啊，实在讲的是吧，不是我们初学的啊，人家这个地方讲的初心不是我们这个初发心的啊，我们没有到这个程度啊，他这个初发心是原教初住的人呢叫初发心啊，啊，初住菩萨是大乘法里面见到位，不是我们境界，我们连小乘见到位都不够资格啊！小乘见到位，断三界八十八品见惑，所以你看，哎，初心，哎，大概说是我们误会了啊，那就误会了。那初心好比念书一年级，人家的一年级是大学一年级啊，不是你小学一年级啊。你小学一年级，一年级以为是自己，这搞错了啊！虽然都是一年级，程度相差悬殊太大了啊。那么这一点我们要特别留意啊，要想得教光大师说的没错，是有道理啊。对于我们这个小学一年级的人啊，用不上啊。啊，只能够说熏习成种啊，让我们知道有这么一回事情啊， 它是个相当高的境界。那么神通呢，就是说是本能啊，是本能。这个意识要能够收摄住啊，像这个四十二章经里面所讲啊，至心一处，无事不办。至什么？控制。你能够把心呢控制在一个地方，不叫他胡思乱想，控制在一个地方，这就是定啊。你说念佛人，他把这个心呢就系念在佛号上啊，久而久之啊，得了定了，得了定呢叫念佛三昧。禅家的大别来说，一种是观心，一种是参话头啊，也是把心呢指在一处。教下里面刚才讲像天台直观，还是细心在一处啊。华严宗的这个修学法，它是做法界观，还是属于直观的一种。那么这个开头都是用的心意识啊，这个用于心意识是要用一个阶段啊，用一个阶段之后，这个第六意识它不妄动啊，也就是说妄念少了，心逐渐逐渐清净了，然后再把它舍掉啊，切实用根啊，确定绝对不是你现在能做到的啊，这一点诸位必须要明了啊啊，现在哪能做到啊。你在佛门用上十年二十年功夫，然后你再修学是用根，你就上上乘的根性了，那就不简单了啊。你要不信，你就是拿六祖坛经来说啊，贪情机缘那一章里面是三位善知识，哪一个人不是用的心意识到六祖那个地方，六祖给他一点破，心意识一放下，就证入了啊，境界就提升了。他要没有前面那一段功夫，碰到六祖，六祖怎么说也是枉然，这叫根熟啊啊。化达禅师念法华经念了三千遍十年呢、啊，一天念一遍，一年360天，十年3600天，干了十年了，十年都是用心一时在那念啊，所以被法华转了，不能转法华了，到六祖那里被他一语点破了，通通放下了，这一下子我们这些人，不要说碰到六祖，碰到释迦牟尼佛，碰到毗卢遮那佛，也没有办法，也点不通啊，也没有法子啊。啊，所以这一点，希望我们要特别的留意啊，要去体会啊。现在我们所修摄心一处。啊，就是收你这个第六意识的心啊，不可以好高骛远呐、啊，那个一步登天呢，是登不上去的呀。 啊，逐步逐步的来修学，啊，按部就班，规规矩矩，老老实实的来修。啊，所以你看那个持律法师，你们看这一期会信里面，我们把这篇文选出来，啊，供养给诸位。啊，那个人就笨到那个样子，哎，他有他的可爱之处，有他可取之处。啊，他用上20年的功夫，他开悟。啊，这个人，道元老和尚啊，他们都见过。啊，听他讲过经，讲得真好，啊，开了悟的人嘛。这是值得我们效法的啊！你们自己如果说笨，大概还没有笨到持律法师那个样子，还没笨到他的样子啊！那样的人都会有成就，可见的，哪一个不能成就啊？就怕着你是用功不得法。那你就没有成就了，用功得法，没有不成就啊。所以头一个什么呢，需要老实，凡是不成就的全都是不老实啊。天台家的教学啊，叫你出去讲经说法，跟你给诸位说，完全背注解，他上台讲什么经啊，背注解呀，啊，决定不准你自己加一点意思，除非你开悟，不开悟决定不允许加一丝毫意思的，所以他能够开悟啊，真的。俗话说得好，聪明反被聪明误啊！啊，那些不开悟的人都是聪明人，开悟的人都是不聪明，都是老实人。循规蹈矩啊，决定不敢胡作妄为啊。那么你们今天修心，哪一个人能办得到啊？如果叫你学一部经，学云云法师注解，把它通通都念背过，上台的时候完全讲它，照注解念出来，你们觉得这有什么意思啊？枯燥无味啊。好了，你不哭到位，不哭到位，一生没有开悟的指望。哎，人家那个哭到无味啊，他搞个10年20年，哦，这个最后味道就出来了。啊，你晓得为什么？他心是定的。啊，刚才讲智心一出，他心是定的。啊，你自己要研究，哦，这个怎么讲，我要怎么发挥，你心是乱的。啊，你心是到处在攀缘，你心没有办法置在一处。你们想想谁聪明啊？不知道这个原理，不知道无私用心之苦啊！啊，过去海仁老和尚在香港啊，他前几年圆寂了。香港称他做首楞严王，他一生就讲一部经《楞严经》，完全是背注解，跟他学经的人也是背注解，他大概只有5、6个学生，都不错，根底打得深了。